地的时候，全体人员欢呼。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出席集会，向数以十万计的支持者发表演说，是三星期之前遇袭之后首度公开露面。集会在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拉雅尔品帝市，由伊姆兰汗所属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举行，参与的民众挥动旗帜和标语。伊姆兰汗在演讲之中呼吁支持者无需要惧怕死亡威胁，又承认自己担任总理期间解决不到国家的贪腐问题，因为他未能够令有权有势的人受到法律规管。伊姆兰汗声称有三个罪犯正是等待机会图谋威胁他的生命，但是形容恐惧会令整个国家成为奴隶，希望支持者不要被威吓和暴力击倒。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缓和，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清劲的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本周后期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少？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局长， 我想请问咧， 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好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 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努力当中， 达到市民嗰个要求。 星期六朝早8至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起硬不剔嘢。 南北极是可以倒转的，因为地球内部是流体嚟噶嘛。 咁当佢扯个磁场扯得好远嗰阵，即系跟住呢啲粒子佢慢慢平静落嚟嗰阵，佢就会放呢个能量，所以就会有降。 电影里面出现嘅就系南极上面咧有啲狗喺度拉住啲雪橇啦，系但系事实上系原来已经冇啦。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面。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CIBS 护老是爱定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责任？护老者是工作定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呢？到底哪个才是护老者？ CIBS 节目人人都是护老者，带你走入护老者的世界，和你一一拆解护老者在5个阶段所面对的困难和处境。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些事要学懂坚持，有些事就要学懂放弃。 分开大概比一起注定更难，无奈是无法不开口亲你吻。 J 风 取材自朋友的经历写成的一首作品，不只讲爱情，亦是讲任何事，当你感到迷茫失去方向，有时要学习 let go 放下，吸一口气然后离开。作曲 J 风 Tima， 填词 Oscar J 风，编曲监制都有 Tima。 上榜三星期，连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冯允谦 Take a breath。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星期日广东广西的老店，咁啊，我哋今日嘅讲嘅题目咧就叫做中华爱情诗嘅大观。咁啊，喺直播室度有詹益光啊，詹 Sir， 大家好， 冯天乐博士， 大家好， 同埋岑日飞。咁啊，未开始节目之前咧，我有个紧急呼吁啊。咁就一个四个月大嘅女婴啊，因为心脏衰竭，急需要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家属和香港儿童医院呼吁市民捐赠器官，合适的捐赠者的条件就包括体重13公斤或者以下任何的血型。女婴的妈妈就表示，这个女儿就算插入喉管，都是见到她喜欢的事物都会开心笑，形容女儿是坚强开朗，心脏移植是唯一的希望，希望有善心的人捐赠器官。希望看看听众听到你有什么任何血型都可以，不过要体重就13公斤。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题目，就是讲这个中华的爱情诗大观，讲不大那么多，两个钟头只讲了十首八首而已。不过就不是讲西方，西方爱情诗都很值得讲的。我有些朋友都很有兴趣想讲西方爱情诗，我们今天就讲中国。这么多中华的爱情诗，我哋点讲咧？我谂咧就最好个简单方法，就从由早到近，每个朝代都讲下啦。比个唐诗就好多啦，宋词有好多，咁啊，你甚至呢个近代嘅新诗都好多好值得讲嘅爱情诗。咁我哋从最古开始，阿詹 Sir 应该首先就讲《诗经》啦，《诗经》嘅第一首啊，《关雎》都系爱情诗啦，系嘛？ 是啊，关雎其实诗经呢有好多是情诗嚟嘅，里面啊爱情诗多。 国风。 又并且呢就是大家呢就都知道啊，诗经佢最大优点呢，佢就係诗无邪，佢係好质朴。就唔係话爱情就邪啊，而係话呢佢讲个爱情呢即係本诸一个真情实意。咁兼家就係一首咁样嘅作品。佢兼家苍苍，白露为霜。系嘛？大家都可能都好熟啊，唔系你上网揾都好容易揾到。佢呢首就好明显，讲一个男子佢爱慕一个女子，就将佢个胸臆直抒出嚟，呢啲就系诚挚啦，系咪？ 嗱，我哋讲翻头先讲话《诗经》嘅第一首就关雎，就孔子好中意。不过嗰首咧，我话爱情诗啊，你睇到《论语》里边孔子讲过咧，就话诗字之始，关雎之乱，盈盈乎耳啊！即系话咧，其实呢首爱情诗咧，如果嗰首诗嚟讲咧，其实孔子注重佢嘅音乐，所以叫关雎之乱，乱就系讲嗰个首诗嘅 结尾系 嗰个章。所以變咗佢個音樂性其實就大過嗰個文字性，因為孔子就講佢嘛。但係佢另外一方面咧，孔子係提倡咗即係中國人嘅愛情嗰個哲學。天樂可以發表下，就叫做 樂而不淫啊，哀而不傷。 係咯， 咁咧樂而不淫咧，大家唔好諗多咗個淫字咧，佢就唔係淫亂咁解，係放縱嘅。其實意思咧，即係咧你快樂咧，你又唔好話即係。 落到落而忘形，即係太過過分。即係中國人講求嗰個中庸之道啊， 冇錯。 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志以乎民善能久矣。呢個都係孔夫子所講，哀而不傷亦都係啦。即係咧，你又唔好話哀痛到咧太過傷身啊，又係過度啦。所以咧，你睇呢首詩啊嘛，佢係求之不得，吾未思服。咁佢即係囉囉攣啊，我追極都追唔到個女仔。但係佢就唔會話哇，我追極追唔到，我失戀啊，我跳樓死啊，咁唔會噶嘛。咁所以就唔好去到咁盡。不過呢一首咧，有個地方值得注意喎，就係咧嗰個苗條淑女。君子好逑啊！呢个字咧应该要读个好字，唔系好。点解呢？因为咧，根据阿程俊英教授啊，嗰个《诗经译注》咧，佢有个考定咧，就系话嗰个好系好对象啊。君子好逑，那个逑字咧系个仇恨嘅仇字嘅通假字啊，借过嚟用嘅。咁呢个时候咧就要，所以佢就作为一个名词咧，就是、君子嘅好对象。而苗条淑女咧，我哋现代人讲苗条就觉得即系。keep fit 啊，即係好瘦咁，其實又唔啱嘅。其實苗條咧，即係貌美心善啊，即係有內在有外在加埋嘅美咧，就叫做苗條啊。咁呢個係需要補充一下嘅。 哦，不過關雎咧，好多人就覺得咧，其實就同其他詩經嘅詩唔同。佢咧詩經詩啊，係講愛情係實有所指，講明邊個邊個可以講佢。關雎好多係一個想像中嘅愛情，即係。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啊，都系一种想象中会有一种咁样嘅爱情嘅中意，但系其实系指边个咧？好多人话系咪讲周文王啊？其实都冇证据嘅，只系一个想象中系有 解经家想解成咧系文王啊，佢嗰、那个即系佢夫妻之间种恩爱咧，即系佢系因为经啊嘛，佢将诗已经上升为经啦，咁就有一种典范嘅作用。咁但系呢样嘢咧有好有唔好啦，好嘅话咧就系中国人咧一讲到呢个爱情就正经八百，咁诶。真系思无邪啦，啊，唔止中庸啊，正情啊，即系中到咧无可再中。但系佢有个问题咧，就以后我哋嘅爱情诗啊，都受到影响咧，都系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系， 咁就变咗咧，佢就冇咗咧，好似西方嗰啲情诗嗰种咁激昂嘅、激烈嘅一种情怀。 中庸之道嚟谈爱情。 咁其实咧，有啲人就话中国人咧。在爱情那方面呢有一种满满的性压抑、啊 啊、 上升到这么大的问题、啊、这个真的几乎是罪该万死了真的、 哦哦、那问题是我们都 OK 的乐而不淫你不要太过好像刚才、啊、冯天乐说不要 放纵 不要放纵你这个就是爱坏爱这个老子说的大爱必大废嘛一变咗你就好伤身嘅、 嗯， 爱到即系要生要死啊！所以呢种要生要死，我谂起《诗经》嘅另一首咧，点都可以讲讲。我哋唔讲得太唔好，我哋迟啲咧喺星期二晚咧就十月尾嘅时候咧，会有一晚咧就专讲《诗经》 哦。 《诗经》嘅上升嗰时，我详细再讲嘅，揾啲中文大学嘅教授嚟 教 《诗经》嘅 讲 《 诗经》。 咁啊，另一首咧就系呢个北风嘅击鼓啊！因为点解我讲击鼓咧？因为平时我哋常时引述咧就叫爱情里边个讲，就叫执子之手， 与 子偕老。咁咧就话好多人话依、這个就系一个爱情嘅好高嘅境界。第二嗰首诗咧系讲打仗嘅话，詹 Sir，击鼓啊，那个击鼓就讲依个魏国嘅公子啊，打宋国、陈国、打郑国。找埋宋国同陈国一齐打，呢个其中一个讲法。但里边因为讲话，虽然喺战场会随时战死，但系都要点啊？同佢个亨利啊，都有个叫死身啊， 契阔 啊，与子成说之后立个誓言嘅。所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呢、這個就變咗係一種愛情嘅一個境界。 即係戰爭中的愛情啦，嚇！ 依、這個就都係一個我哋執子，依個成日我哋講起愛情都話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非常之感人嘅、一啲句子啦。 咁你但係中國傳統咧，好多時嗰啲人咧就話要出外做嘢，或者係去戰場。通常即係一種離別嗰種感情，喺嗰種愛情嘅描述離別，所以我諗起啊，我細蚊仔嘅時候，已經我阿嫲、我先母咧已經同我咧 引述嗰時叫我後來讀書都讀啊，你哋兩位都讀過嘅，就講個古詩十九首裏邊嗰首《恨恨從恨恨》， 與君生別離。 呢個就講嘅相去 萬里， 各 在天一 涯。呢個 就係 呢首詩其實阿詹 Sir 咩朝代應該兩項。 应该就是东汉的，有些人说 东汉写过， 东汉后期。我想就这种推论呢，你只能够就是我不知道他的论据。因为如果你说是曹植的作品呢，曹植本人的诗歌里面这些爱情诗呢也都是相对来讲是少的。 六神富有。 佢詠志詠懷嘅咧就好多嘅， 但 係 我覺得佢唔似曹植嘅。 冇錯，我都認為咧唔似，因為相對曹植嘅詩呢首古詩十九首都有個特點咧，佢比較樸素啲。 係 啊，佢唔係啊曹植咁樣，曹植嗰個雕琢咧係比較用心啲。係咁即係如果你仲有睇埋咧，古詩十九首係文選裏邊咧，佢哋編埋一齊嘅嘛。 係 個時代，因為即係文選年代係都判斷唔到 係 係咪曹植嘅， 只係係無名人士作嘅， 應該就係嗰個作者本人咧就失考噶啦，只不過喺民間流傳就採詩嘅人採咗之後咧就將加以記錄。 阿天樂，你幾時邊個時候讀嘅？係咪係泛文嚟噶？以前你讀書 嗰陣，我都嗰啲都可能係好初中嘅，即係呢個應該係中一、中二嗰陣時嗰啲嚟嘅，即係其實。你嗰啲咁，我哋嗰個年紀讀咧，我又覺得反而好多嘢都係有少少即係壓苗助長嘅感覺啦，即係不知情是何物啊，咁又嗰啲咩思念啊、滅去啊，即係我對我嗰陣時嚟講，我而家理解就容易啲啦，但係嗰陣時我就即係當泛文咁夾硬背咗佢啦。個好處就係有啲記憶體喺度啦，咁就其實講到嗰陣時，即係講。漢朝咧，我哋講下嘅上邪呢一首都係好值得講啦，係嘛？即係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係嘛？即係呢個 山無 陵， 地為缺， 係啦係啦，哇！即係個冬雷陣陣，下雨雪，乃敢與君絕。即係呢一首咧，愛情真係驚天動地啊！即係以嗰陣時我哋嘅證明，我哋中國人唔係以前我哋傳統啲人想像，我哋古人好保守，其實唔係呢個真係愛的宣言咧，堪稱係咪？哇！一連串嘅呢啲自然現象嘅違背，佢先至願意同佢所謂斬攬係咪？如果天地都混為一體，冬天會行雷係咪？如果呢個江水都枯竭，個山就變咗做平地，咁我先同你分手啊！而且呢個應該係以女主人公嘅身份。写出嚟嘅，就算我哋即系当初我哋讲就《诗经》啊，我哋讲啊《静女》都好好啦。以我哋现代人睇嚟，系嘛《静女其珠，自我依成鱼》呢个都系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系嘛？我想见个女仔，个女仔啊匿埋，特登唔见我，等我等下，等我哇周身啰啰挛拗头，就突然间走出嚟。咁呢啲咧，其实又系我觉得反而系即系先秦两汉嗰个爱情咧，有一种好自然质朴。之美，所以後來我哋嘅即係因為人類進入咗所謂越嚟越講究禮教啊，嗰、那個溫良敦厚詩教也各種，反而咧就將呢一種愛情咧就由一種熱烈奔放就走向咗要含蓄內斂啊，所以我哋要分期講，亦都有呢個容易之所在。 你講起我哋講起你講含蓄啊，呢個內斂啊，我又諗起咧，你講兩項啊嘅愛情詩啊，你就不得不提呢個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咁啊，司馬相如嗰首《鳳求凰》啊，一開始嘅有美一人係啊，見之不忘。嗱，呢啲一啲都唔含蓄喎、 啊， 你講明話見到靚女就根本就已經係唔係能夠忘記喎、 啊？當奴賣酒啊！ 一日不見係啊，思之若狂喎、啊！呢、個司馬相如啊，呢個鳳求凰啊，就係一首愛情詩，係嘛？詹 Sir， 司馬相如呢啲啊，或者頭先相爺咧一首民歌咧，都係即係少有嘅， 係 啊。咁相爺呢首作品咧，有好多人咧就話佢嘅。嗰、那個作者係一個女性啦，同時用一個特點咧，佢就係胡人嚟嘅，佢唔係漢人嚟嘅，即係佢係歸，當然佢已經用漢字去寫啦。咁佢正因為佢係胡人咧，嗰、那個血統咧，所以佢哋咧可以佢會比較大膽啲，比較奔放啲。咁我哋中國人咧，基本上農業社會咧都係傾向含蓄保守。咁原因喺邊度咧？其實因為 在胡人咧，佢哋游牧社会啊，佢哋咧经常咧就系即系要随住水草移动，嗰、那个生命嘅保障咧冇农业社会咁稳固。 嗯， 所以佢哋咧今日见听日唔见嘅，所以佢哋都倾向大胆嘅。 系 啊，但系我哋汉人就唔系啦，我哋成日见面，你如果太大胆咧，周围唱到你行，你呢啲爱情思想话太露都唔敢嘅。咁但系你话司马相如点解佢写嗰个咁样嘅凤求凰咧，佢可以咁样咧？咁固然可能因为佢对卓文君嘅爱情啊好深刻啦，但系都唔好忘记咧，司马相如写好多啲作品咧，都系上情上去咧，俾呢个君主啊系去采纳嘅。佢要写到咧有好大胆，即系出位啊啊！咁唔單止佢㗎，你後來你睇下陶淵明，陶淵明寫閒情賦啊，哇好多人寫閒情賦都係寫到好大膽㗎。陶淵明寫閒情賦，佢就話佢好鍾意，佢裏面所講呢就係好鍾意一位女士，咁就話想由頭到腳啊，嗰、那個女士身體任何一部分佢都想化為嗰一部分相關嘅飾物衣服啊，喺頭殼頂呢佢係想做佢条差啊，咁喺身嗰度啊，想佢做个衣袖啊，做咩咧？系日日都要接触佢，系要去设想咧，就系话去亲近到佢啊！我哋话一亲方泽，佢呢种亲嘅方泽系真真正正系咁样讲。但系因为呢首作品咧，陶渊明咧就有时啊，去到宋人咧就觉得白璧未下啦。 嗱，我哋由两项咧，我哋话我哋拗咁样从古到今啊，嗰度唐代啊，唐代都系一个比较开放嘅一个社会嚟嘅，比较即系睇嗰啲衣着就知啦，即系唔同宋代佢变咗比较 衫啊、 衫啊、袒胸啊， 就系因为佢有胡人嘅文化咯。 所以一个咧，首先要讲李白，李白系浪漫派啊，诗人嚟嘅。我哋细蚊仔开始已经读《床前明月光》，而是你讲讲故乡情，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咁李白嘅爱情啊，詹 Sir， 系 佢都有爱情诗喎。 有佢有佢嘅作品咧，即系写爱情嘅咧，其实都有一啲喺度嘅。只不过咧，就系、是、李白写嘅诗咧，佢抒发个人嘅嗰个情怀就比较多啲。咁佢有一首咧，就系写佢思念佢嘅妻子嘅。啊，咁我。可惜呢首作品我唔记得咗， 系咪嗰首春诗啊？即系嗰个燕草如碧丝系嘛？ 系 秦桑低绿枝，唔系嗰个系，不过嗰个系模仿女性个角色嚟。 呢啲系嗰啲归怨诗， 系当君怀归日啊嘛， 是妾断肠时呢个系唔系佢有佢写佢个妻子同埋写佢啲细路嘅嗰首作品。 我就记一首诗咧，就唔记得个诗名系咩？讲个李白诗，佢秋风起啊，秋月明啊，你讲呢个相思相见啊，就如知何日啊，就里边讲相思相见知何日啊，此时此夜就难为情。都系同情诗、同情有关嘅，李白就比较多。咁但系我谂起一个咧，就你话系咪情诗好难讲，但系好多人引用就系、是、其实似爱情又唔似爱情，好似系一种劝语嘅杜秋娘嗰、那个花开堪折 直须折， 莫待 无 花 空 折 枝。 咁系咪情诗啊？阿刘冯天乐。佢前面嗰個勸君識取少年時， 勸君莫識金柳。 佢呢一種咧係一種好細故嘅愛情啦。如果你咁樣，我就諗起咧呢、這個，我哋諗下晏殊有一首詞咧，都有啲詞嘅，即係咪呢個落花風雨更相春，不如連取眼前人。嗱，佢呢啲咧就係即係覺得喂， 滿虛曬， 係啦係啦，即係唔好咁。唔好咁大家喺度讲啲虚嘅嘢啦，即係嘥时间啦，快快脆脆拉埋天窗啦，即係如果唔係呢可能就会辞职身变。但我觉得呢种呢就太过世故。我哋知道如果真正靓嗰啲爱情诗呢，喺我心目中咁样，我哋讲即係李商隐啊、柳永啊、秦观啊，呢阵间我哋会讲嘅就係呢啲人呢，佢有一种赤子之心嘅。即係佢唔應該諗咁多，喂，會唔會咁樣就會變啊？就會冇咗呢啲咧，就覺得好似韋小寶式嗰種，喂，你唔好同我講咁多啲虛嘅，快快脆脆拉埋天窗，你屬於我嘅，咁我就穩陣啦。咁但係呢種嗰個愛情嗰個層次，我認為有所下降。 晏殊嗰个碗溪沙咧，一向年光有限生，等闲离别意消魂。佢呢首作品咧，其实 可以唔当爱情诗，因为其实佢就写俾佢啲宾客啊，啊佢话酒宴歌席就莫辞贫啊嘛，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总相春，就最后嗰个就系阿天乐头先讲，不如连娶呢个眼前人咧，唔一定系靓女，系佢嗰啲。即系嗰啲即系酒宴歌席嗰啲宾客、啊， 你睇佢 个 仔 啊， 颜基道嗰啲就写呢个情诗就靓好多嘅，即系相对就系、是、即系咩如梦与君同啊嗰 首 《 鹧鸪天》 系啦系啦，《 鹧鸪天》系晏殊定晏基道？ 晏基道啊，即系嗰、那个即系发梦都见到佢系啦，嗰、那个歌妓嗰、那个系啦系啦。 今宵胜把银弓照，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這个就真。佢个仔晏基道啊，晏基道，佢就冇佢咁细故，系啦系啦，所以个仕途就不顺嘅，因为佢唔系咁细故啊嘛，晏殊就太平宰相嚟嘅，明哲保身嘅，系啦。 嗱，我哋啊，呢个唐代就是、唐代，我哋迟啲一定要讲嘅一个就系白居易嘅《长恨歌》， 元稹啊， 一个另一个讲李商嘅一定要讲， 王维嗰首。 红豆啊， 红豆啊， 都要讲啊。咁啊，而家我哋就休息一阵，听听新闻先。听完新闻就翻嚟，就系继续同大家讲呢个咩，就讲中华嘅爱情诗大观。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观塘线今日起有新列车投入服务，朝早吸引大批铁路迷乘搭同埋影相，表现兴奋。部分人更加带同新列车模型到场。呢一款新嘅八卡列车喺内地制造，名为 Q Train， 改良咗车厢设计，包括扩阔车门附近嘅上落车空间，设有更多扶手、座椅配合人体工学等。新列车会分阶段喺唔同路线行驶，港铁预计出年会完成更换观塘线所有列车，之后再到港岛线、荃湾线同埋将军澳线。香港泰国商会主席、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志思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疫情两年几以来首次带领商界访问泰国，意义重大，给予本港和海外信心，复常的机会很快到来。陈志思在一个电台节目话，香港之前有很多负面消息，但是李家超会见多国领导人的时候很受欢迎，很多人跟他倾偈，商务团亦都会见泰国三大首富和举行几场对话，这些活动在疫情之前并不稀奇，但是现在双方都很珍惜。陈志思说，泰国等东南亚地方仍然有大约一半人戴口罩，港人去到当地在适应上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欧美国家的民众已经不戴口罩，可能以其他眼光看待港人。他说本港和东盟的合作非常重要，原本已经有很强的人与人交往和经济交往，加上在地缘政治之下，本港未来会更重视东盟地区的发展。内地新增39,506宗新冠本土个案，其中本土确诊有3,648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有35,858宗。深圳新增51宗确诊和32宗无症状感染。市卫健委宣布，由凌晨起，深圳10个区所有餐厅、酒店等场所、酒店等餐饮场所限制人流在50%，企业内部食堂分时就餐。另外，市内各类密闭场所，包括 KTV、健身室、网吧、酒吧、电影院、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亦都限制人流在50%。外地返回深圳未满三日的人员不得进入上述场所。 意大利度假胜地伊斯基亚岛发生山泥倾泻，有建筑物被泥石包围。地方官员话一个女子死亡，大约十人仍然失踪。岛上港口小镇卡萨米乔拉凌晨时分落暴雨，引发洪水，导致建筑物倒塌。据报有汽车被卷入大海，消防人员疏散受影响的民众，寻找失踪者和采取救援行动。附近的那不勒斯市向事发地点派遣救援队伍，但是天气情况增加他们的登岛难度。地方政府呼吁岛上居民留在室内，以免阻碍救援行动。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梅洛尼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清劲的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本周后期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30多年的事业发展，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的故事。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经典广播剧《血浓于水》，1997年作品。 我戴眼镜，戴机手，今日一齐去。因为以为你不再锡我，爸爸是错了。 车心梅、领衔主演，11月29日起，经典重温《血浓于水》。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噶？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翻翻嚟星期日廣東廣西嘅老店啊，咁啊今日講大家同大家講個題目嘅《中華愛情詩大觀》。直播室度有詹益光、有馮天樂同埋岑日飛。咁啊，頭先我哋話要講下唐代嘅《長恨歌》啊，我哋以前10蚊仔嘅時候就成首背曬嘅，看黃仲昔詩傾國啊，雨多年求不得啊，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啊。就而家啲人啊，詹 Sir 其實而家新一代唔好少背詩噶啦，已經。 咁確實而家教古典就真係有啲難度啊！教英文咧就大家就都可以接受，教古典就大家覺得第一就覺得冇用， 第二咧唔懂 啊 啊，咁你過去都係因為考試要考啫，係嘛？咁以前咧就淘汰得緊要啊嘛，咁所以大家咧，你讀唔掂咯，咁你咪淘汰咯。而家讀唔掂都要升上去噶嘛，你升上去大多數都係讀唔掂嘅，咁你仲要去教嗰啲，即係呢個教育問題啊。但我哋講翻《長恨歌》咧。佢有幾句係好正噶嘛？ 最後尾嗰度， 七月七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私語時， 真係感人。 然後就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嗰陣真係講愛情 啊！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所以長恨啦， 啊真係長恨。佢係死於馬嵬坡，係嘛？楊貴妃個古仔其實當阿天樂，其實講都值得講喎，講楊貴妃嘅歷史。 是啦，因为 唐玄宗即系讲安史之乱，好多嘢讲。 咁你开元天宝遗事一讲出嚟咧，就好多嘢咧，有啲有少少淘色喺度嘅。开元天宝遗事 嗰阵时，甚至乎阿陈仁国教授都有专题考证啊，杨贵妃入宫时到底是不是处女？ 哦， 嗰阵时咧，人哋好多人嘅非议啊，甚至乎有啲人话咁无聊嘅，即系一代国学大师，即系嗰阵时系四十年代中期嘅，大概1943-44年嗰阵时喺清华园嘅第一堂课， 嗰时会觉得话 系 不 雅， 连 钱钟书都批评佢，就话佢好无聊。但系实际上咧，陈教授咧，我哋知道佢系谦谦君子嚟，佢点解要咁样做呢？佢系想论证啊，胡人啊，其实即系佢一个胡化，即系胡化汉人啊嘛，即系唐室嘅领导者咧，佢系唔介意。到底佢系咪处女？因为嗰阵时佢已经系嫁咗俾阿寿王啊，即系李梅啊，即系其实佢系佢新抱嚟噶嘛。实际上呢个有歪轮上，即系讲到好似爱情咁啫。实际上佢即系唐玄宗喺佢个仔嘅手上夺咗佢。而嗰阵时佢已经系夫妻生活咗一段时间，所以佢经过啲考证就证明佢其实唔再系处女。咁但系嗰阵时啲人就唔知道陈仁国教授有呢啲咁嘅，即系想用呢一个考证嚟引证嗰啲唐朝嘅礼俗文化，就以为佢咧就。即系厄促，或者个国学大师应该讲呢啲嘢。咁所以我嗰阵时，我同中学生，我教佢哋安史之乱，我都有攞呢件事出嚟去做一个例子。 而家 OK 噶，而家完全可以接受噶。 系可以接受。咁当然我系用一个好严肃态度讲俾佢哋听，即系我哋讲呢件事唔系为咗哗众取宠，而系想知道唐朝嗰个礼俗。咁讲到呢首诗咧，值得注意嘅地方系咩呢？就系话佢虽然系有啲爱情嘅成分，但系我认为咧佢太过着重讲爱在美啊。你留意一下，譬如佢讲嘅咩回眸一笑百媚生系嘛，六宫粉黛无颜色啊，咩雪肤花貌参差事啊，即系全部大部分咁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即系佢大部分嘅描述咧，全部都系讲佢好靓，好靓，好靓啦。呢个系白居易佢对女性嘅一种某程度上一种比较外在嘅，所以佢哋见佢老咗之后咧，佢都有讲嗰啲咩，即系小蛮腰啊，即系然后左边啊有人同我搭，左炉就捶腿。右炉咧就捶背吓，即系佢一种喺女人中，即系佢都算系阅女无数，但系佢基本上咧就系纯粹系一种好似逢场作戏式嘅，所以你见佢系比较重视外在美，佢啲诗咧好少写女性嘅内在，同埋嗰种好生离死别嗰种咧，佢比较少嘅。如果你同元稹系咪嗰个悼亡嘅三首一比咧，我就觉得元稹嗰个感情系深一啲。虽然咧阿龙余生又可能觉得即系元稹嗰啲都系即系做作嘅啫，但系我认为。应该唔系嘅，譬如我哋睇下，即系佢写嘅系咪衣裳已湿行汗尽啊，针线犹存未引开啊，嗰啲你嗰啲衫我都捐晒出去，但系咧你嗰啲针线我都唔敢，我都唔忍心打开嚟睇，系咪？即系然后尚想旧情连被薄，系嘛也曾因梦送钱财啊！我谂起我同你嘅旧情，我连你嗰啲仆人我都怜爱，系咪？我仲发梦咧，送钱俾你使，即系嗰啲咧，即系。一路讲嘅嘛，诚挚此恨人人有啊，系嘛？呢、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呢啲咧充满住一种无奈同埋对妻子嘅无尽嘅思念。嗱，仲有一首啊离诗啦，大家应该实记得吓，即系呢、这个所谓呢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系嘛？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是花丛 懒 回顾啊，系嘛？呢、这个半缘修道半缘君。我呢句真系成为千古名句喎，时至今日系嘛，就算冇读过文学嘅朋友都应该听过“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沧海难为水”啊，系嘛？所以我谂，其实我就对即系我哋嘅现代文我哋古典文学嘅继承咧，我系有啲乐观嘅，因为其实而家即系好似中文科嗰个考试啊，即系古文嘅成分都增强翻啦吓，即系做咗一啲调整咧，同埋佢。 即係呢啲名句，如果我哋將佢輯錄咧，可能大家啲學生都覺得，哦，原來呢句係既然係古典嘢嚟㗎，已經成為咗我哋日常嘅口頭禪咯喎。大家，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如果嚇寫情書，唔使成日喺網上抄啲段子，就不如就用呢啲我哋將個名句將個包裝一下 ，SMS 都可以攞嚟用啦，係 嘛？我哋講起唐代就白居易，其實另一位我哋必須要講就李商隱，話佢太多情詩啦，而且但係阿詹 Sir。李商隐有个专家嘅研究，叫苏雪林。 嗯， 佢专系研究李商隐嘅爱情诗，就因为 诗迷啊，爱 情 诗迷 啊，俾个诗迷。点解系迷咧？就你唔能够确定嗰首情诗写俾边个女性，变咗系一个爱情。李商隐系爱情迷啊，佢其实每首情诗嘅对象都唔同。但你系边个咁啊？又要考证，要猜啊，要估啊。 嗯， 相见时难别亦难啊，百花无觅。百花无力，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写俾边个咧？ 嗯， 写得好悲、哦。 可能佢有啲人比较咧，具体啲就系讲佢少年时代啊，十七八岁咧，喺一间道观嗰度读书嘅时候，恋上一个咧年纪再细啲嘅。一个尼姑啊，呢、這个尼姑咧就后尾咧就佢哋因为家庭嘅反对啊，即系李商隐家庭反对，所以佢哋不能够咧就系咧系结合嘅。咁而呢个尼姑亦都系违反咗啲清规戒律，后尾咧就系死于非命嘅。咁啊，所以点解有啲人就话李商隐嘅诗点解冚唪唥？第一佢无题，第二咧无实旨啊。第三呢就可能呢有啲影射嘅意味，咁原因呢就係、是、因为佢呢啲爱情都係所谓不伦之恋，仲加上呢李商隐呢个人啊，佢喺政治上高啊，佢嗰个政治嘅嗰个智慧呢不足啊，佢呢就係、是、受之于呢个令狐图家族，但係呢佢又娶咗呢另一派啊嗰、那个牛党嘅嗰、那個嘅女子為妻，所以佢呢個人咧就佢唔係一腳踏兩船啊，佢係兩邊不討好，所以佢嘅一生仕途啊四十，佢生命好短啫嘛，佢其中咧佢個幻途咧有成四十年咧完全不能夠喺京城嗰度立足嘅，啊雖然佢係認識咗宰相啊，但係冇辦法唔俾佢，就係、是、因為佢係個政治上高咧，佢。又站在贵族那边，又站在那个进士那边， 见喺党争嗰度牛你党争啊！呢度有好多问题。 咁诶，佢嘅但系佢嘅诗确实系写得好凄美嘅。 嗱，嗰首又唔系无题喎，有首李商隐嘅诗叫《夜雨寄笔》啊， 又叫《夜雨寄来》。 嗱，《夜雨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 涨秋池。 涨秋池，咁就其实又系边个对象啊？ 却话巴山夜雨。 呢个好多人都系话系佢写俾妻子， 佢内人啊， 写俾妻子嘅呢首作品咧，好咧，佢不但止佢，其实佢兼指咧。夫妻嘅恩情，亦都你如果讲话佢朋友之情咧，都有。所以从呢首作品所写嘅情咧，佢唔系好似元稹嗰啲咧，就系、是、嗰种咁浓烈嘅嗰啲男女之情嘅。佢同佢妻子之间嘅情咧，冇错啦，啊，就系、是、老夫老妻嘅情怀。咁呢首作品佢嘅优美地方咧，就系、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呢两句， 系 呢、這个就系穿越咗时空啊。佢将来大家见面。翻翻嚟讲今日，原来咧即 系 好似沈三伯咧写嗰个咩当年食粥系点样嘅事啊，系嘛啊咁呢即系呢种呢首作品就佢即系比较咧清通可贵。 咁你嘅首《感失》咧，《感失》无端 呢首最难解 嘅 呢首， 一柱思华年，唔知写俾边个喎？但系问题知道我嗰时个乐器系五十弦喎，唔系而家我哋好 即系 个 失呢种。 一弦一次思华年话，庄生 晓梦迷蝴蝶， 望 帝春心托杜鹃。 冇错，咁呢首就唔知写俾边个感受。 呢首嗱，唔论佢写俾边个啦，佢最尾嗰两句话：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咁呢个咧就应该系逝去的。咁有啲人就话呢、這个唔系爱情诗嚟嘅，呢个系写佢咧喺仕途上高啊，得罪咗啲权贵之后咧，佢就唯有啊奔走于嗰啲凡尘之间，做一个幕僚。 咁想起呢一段咁样，当年曾经有机会啊，佢嘅文采咧好好啊嘛，有机会咧上去做翰林，由翰林咧甚至乎可以想象下有机会系拜相嘅，但系佢错失咗啦。所以佢妄言，就係妄言於此。 係啊，仲有個劉宇石咧，呢個竹之詞都係好優秀啦。即係我哋楊柳青青江水平，文浪岸上 踏歌 聲啊，即係東邊日出西邊雨啊，道是無情卻有情。 嗰個係晴天嘅晴喎。 係啦，呢個就係佢靚啊！呢個一語相關啊嘛。 唔係情，愛情 嘅情。係啦，佢好就好在呢度啊嘛。 道是無情卻有情喎。 同埋佢又係將女仔嗰種純真嘅愛情寫咗出嚟啊！聽到嗰個男仔喺度同我唱情歌喎，嚇講完係落雨。咁其實呢個亦都可能反映到对方嘅思念同埋猜测，即系死咧，我哋嘅会唔会开花结果咧？我爱情，即系一边系落雨，系咪？东边日出西边雨，即系爱情嘅道路都好似天气咁变幻无常噶嘛？即系道是无情却有情，呢四句我觉得由刘宇石一个被贬谪嘅一个文人咧，佢能够用咁样嘅角度写爱情，我都觉得几难得嘅。 呢首亦都有人咧，都亦都系想象佢咧，或者解释为咧，其实佢就唔系纯粹爱情诗啦。佢写一首民歌咧，因为佢贬谪喺南方啊嘛，写呢首民歌， 这个可以未必系爱情诗嘅，不过就好有景。 但系我哋当系爱情诗嚟睇咧， 我哋咁样睇浪漫好多。 恰恰就写咗我哋一般人咧所有一种嘅若隐若现嘅。系欲说欲语还休嘅嗰种咁样嘅情愫。 你而家将个情道是无情却有情，将个晴天嘅情改做爱情嘅情 ，O K 嘅，都 系 好有啊，好有境界嘅意思，就好有啱转啊嘛。其实两样嘢嘅意思都含 啊，呢啲即系尽诗歌之妙啦，即系显隐之间。如果你讲晒出嚟咧，冇味。 系啦系啦，言有尽，意无穷嘅。 剛才阿天樂咧講到一樣嘢咧，就話其實有啲古代啲情詩或者古古代詩歌可以用喺而家好多人適用，但未必唔知道嚟。 唔知邊度嚟嘅？ 就係李商隱嗰句，依、這個就叫心有靈犀一點通，就係嚟自《李商》嘅《無題》，係嘛？昨夜星辰，昨夜風嗰句，係嘛？ 畫樓西畔桂堂東， 身無彩鳳雙飛翼啊！心有靈犀一點通，依、這個就個個都識講。我哋心有靈犀一點通，其實就李商隱嘅無題。係 啦， 係 啦， 係啦，依、這個就係可以啊！咁啊好啊，講翻頭先，我哋已經提過另一個唐代嘅詩人，即係元。其实啊，而家我哋读诊，其实诊 有啲人读诊， 正音读诊， 系啊系啦， 诊。不过而家个个读诊啦，你个湿疹都读湿疹啦，唔会讲湿疹啦， 系啊 系嘛。 但系你普通话就 其实元稹呢个人咧，其实阿詹 Sir 唔系好受到恭维嘅，佢呢个人嘅人格啊， 品格 啊， 早期仲宦官斗争。然後晚年咧又係依附宦官，即係個 integrity 啊，嗰個誠信唔係好夠，但係佢啲情詩寫得好，早期 寫得好， 寫俾個王妻韋松啊嘛， 係啦係啦，韋下卿個女， 係啊啊，咁你就後先啊，天落已眼熟啦，啊，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學蒙山不是雲啊，依句就係千古絕句， 係係啊。 咁啊，依个就系啊，半缘修道半缘君都好嘢。 咁头先啊，我听到天乐提到啊，龙如生咧，我又记得龙如生咧都几批评啊，元稹咧或者元稹咧，就即系讲佢呢啲情咧，就系嗰个有我啊，即系佢讲咧，佢唔系讲佢点怀念妻子，而系讲佢自己点样多情。 哦， 啊，因为嗱，佢里边嗰句咩？今日讽前过十万啊，与君营殿复营斋。咁呢一句话咧，就系想讲，诶，我今日捞得掂啦。咁嗰个妻子都死咗啦，你讲呢句就系连个妻子临即都唔可以安乐啊，俾佢攞翻出嚟咧，再嚟咧嗨一嗨油，消费一下佢妻子嘅死亡。 但系嗰时佢同阿韦松在一起嘅时候，仲未发噶，嗰时好贫苦喎。 未啊， 韦松系好挨噶，当时 系啊。 佢喺佢诗里边都有讲，佢话咩冇钱买酒啊，嚟差沽酒， 卖埋首饰都 的， 就是呢个拔金钗啊嘛， 想食野菜咧，好惨噶。 咁但系咧。呢啲都系佢妻子死咗之后写嘅悼亡啊嘛，悼亡即系佢妻子死咗几年啦，好似死咗唔短嘅时间噶啦。如果你讲呢首，我哋一定讲悼亡诗啦，一定讲啊苏东坡，一阵间 系啦系啦， 嗱你 讲啦， 我系要综合宋朝嗱，宋代我想提一个人咧，就其实同苏轼同呢个王庭坚佢哋同期，秦观都同期嘅。就好少人提佢，其實佢因為我呢個李儀， 李之儀啊，因為佢冇生平噶嘛。 李之儀，李之儀，李之儀咧，佢寫首《卜算子》啊， 君住長江頭啊， 君住長江頭啊， 我住長江尾。君 住長江尾呢個咧就鄧麗君有唱過嘅 但係李之儀啊，佢嗰個境況好慘喎，因為佢寫首詩之前咧，佢嗱依個真係人生難冇啦，佢先死咗個仔，咪先死個女。跟住死个仔，跟住死老婆，哇！三重打击啊！你又有问题，又贬官，官场不得意，四重啊！ 一定要迁居啦。 四重，你话一个人人生去到突然间遇到呢啲咁嘅大变，死女、死仔、死老婆，然后又贬官，咁然后咧，依首卜算子就劲啦，又因为遇到一个极靓嘅歌妓叫杨朱。啊！阿天乐 啊，呢、這个岑公你啊知道，我反而唔知，因为佢啲好多书都话佢嗰个生平事迹都非常之难考啊。但呢首真系好正，因为佢嗰、那个 佢系写俾嗰个嗰、那个歌妓弹系弹嗰个弹咗首古琴曲俾佢啊，佢而佢哋一见钟情嘅，佢哋系 即系最正嗰个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啊嘛，系嘛，所以呢啲。其实好多人以啲即系可能嗰啲年轻嘅朋友成日都觉得，唉，嗰啲咁嘅古典嘢好老土啊，好过时啊。其实呢啲点会过时啊？系咪？即系等于我哋结婚，而家啲人都成噏噶啦，无论贫穷、疾病系嘛，乜乜乜，我哋都会即系永远喺埋一齐。咁其实咪又系咁嘅意思系咪？所以其实 不过你讲起结婚咧，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婚礼，有一位朋友饮醉酒啊上台咧，就想念一首爱情诗， 哇！ 就嚟祝贺嗰个新人，佢念边首咧？佢念咗袁浩文嗰首《摸鱼》。喂，袁浩文呢首《摸鱼》系讲咩噶？ 讲啲雕啊，咪嗰对雕。 天南地北双飞客， 老似几回寒暑。 老似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啊嘛，呢句真系唔系好老礼。 嗰个双飞雁系咩古仔啊？佢讲嗰啲雁啊，喺个落雁波嗰度咧，一只雁咧死，嗰只红雁咧。徘徊三转啊，长鸣之后咧就直情直撞地面嚟食。殉情，喂，咁人哋结婚， 呢啲叫隐喻失意啦，就是、出师表所讲 嘅。人哋结婚你忍呢首， 忍错嘢。 咁但系你喺中国古典嘅爱情诗里边啊，你想忍一首咧开开心心，你就忍《诗经》啦要。嗰啲开心嘅作品咧好少，大多数咧都系失恋啦，或者系未成功嘅恋爱啦，又或者系单相思啦。又或者咧就悔恨之词， 诗经开心 俾、人飞起啦， 桃之夭夭系嘛，灼灼其花呢啲啊，之子于归，而其失家，咁呢啲咪好咯，娶到个好老婆啦，靓到好似 诗经咪有咯，诗经咪有， 系啦， 嗰种好真诚嘅， 系啦， 咁但系后世嘅人咧，佢唔遇到失意咧，佢就唔写诗， 系啦， 所以有啲就唔系自己嘅失意。是写人哋失意，唐代好多呢啲所谓归怨诗啊，系咪啊？ 嗱，我哋继续要讲阿天乐，讲阿秦观啦。 系呢首《鹊桥仙》啊， 嗰首就两情若是 久 长 时， 又岂在 朝 朝暮暮。 啊，呢个呢一首真系一流。因为我哋因为佢啲首系讲七夕节啊嘛，七夕节就系我哋嗰个神话呢、這个牛郎织女系嘛，呢、這个织女就下凡间啊嘛，佢原本就系王老娘娘嘅即系孙女啊嘛，咁然后咧呢、這个天帝就好嬲啊，揾呢个天兵天将就捉翻佢上嚟，捉咗呢个织女上去，然后呢个牛郎咧就追上去孭埋两个仔系嘛，攞个框，但系点知上到去突然间系嘛呢个王母娘娘咧就喺佢脚底整咗一条银河。然后嗰啲起雀咧就整咗条桥，就然后呢个王母娘娘就好啦。每逢七月七日咧就俾你哋相会啦。咁一定系只系讲 即係通常傳統嘅人泳七直都係講，哎呀，真係好慘啊，好難先見一次啊！但係佢就有呢種高境界，喂，兩情若是久長時起，就朝朝暮暮。呢個係咪好有現代意識咧？即係我哋唔係隨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用現代話嚟講， 廣告出嚟㗎， 而家唔講啦，唔講啦。你而家咁啊，即係當係温故知新啦。係 啦，係啦，即係温故知新。 喺呢個秦冠好似係蘇東坡嘅外甥嚟喎。 秦观亦都系苏门四学士之一啦， 系啦，佢千古伤心人啊嘛。 秦观同苏轼咧喺写作上嗰个有好大唔同啫。秦观好多都系讲爱情， 系 啦、 啊，但系佢都系一样嘅，佢就唔系写自己嘅，直抒胸臆咧，一手半手写完，同埋古人可能因为系嗰啲婚姻咧都系家庭安排啦、啊，所以一有爱情就系娼妓文学。 咁你阿詹 Sir， 你讲件讲秦观。你就要讲苏东坡嗰首《悼亡妻》嘅诗啦，十年生死两茫茫。 系 呢个又同呢个 呢首就真系系好感人。 呢首阿王弼写俾个 王弼，写俾第一个妻子阿王弼嘅。你上次好似 嗰时十九岁，嗰时苏东坡娶佢时十九岁，阿王弼啊十六岁。 系 咁啊，十年后。佢就發夢夢見佢，好似一月廿二十，我唔知記唔記得，有冇記錯？ 月某正月啊，正月二十記夢啊， 係啊， 佢就係咁呢首作品咧，佢裏邊話講佢嘅妻子啊，小軒窗 正梳妝 啊， 呢個好多 幽夢， 呢個泛文嚟㗎係嘛？ 呢首係曾幾何時咧？而家就好似 唔 係嘅 啦。我哋以前讀係泛文， 以前咧點你呢首咧就喺嗰個 中國文化科引引。 中国文化科 情与中国文化 系啦， 嗰篇啊吴心啊， 好赞赏呢一首作品， 我都觉得好好。 好啊，咁啊，所以问题宋代多啦，我仲要讲柳永啊， 柳永 啊，更加值得讲啦。 嗱啊，依个讲依个柳永啊，黄修仲要讲南宋嘅陆游， 系啦系啦，唐 婉 啊， 过万唐婉啊，依个 沈 园 啊， 呢个 一定要 讲 啦， 讲南宋好啦。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听完新闻翻嚟，继续同大家讲爱情诗嘅大观中华。 排查、隔离、转运等工作，加快推动社会面见底清零。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有效防范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北韩领袖金正恩扬言，只有成为最强者，才能够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他们应该更加绝对巩固紧握在手的强大力量，加强国防力量。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指出，只要决心坚定不移，只要有国防科技大军、军工部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支持，自卫力量必将占据世界最强的地位。报道又说，负责试射的多个国防科研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获得晋升。金正恩又下令，核力量建设最终目标是掌握世界最强的战略力量。他说，北韩成功研制出世界最强战略武器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向全世界显示平壤建设世界最强军队目标的决心。金正恩又同日前成功试射火星17的工作人员合照，当他携同女儿步入摄影场地的时候，全体人员欢呼。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缓和，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清劲的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本周后期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你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喺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富惠阁。跟住系一啲封路安排。香港大球场今日有童军会操，喺铜锣湾咧会有特别嘅交通安排。而家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同埋部分嘅希慎道西行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而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警方咧亦都会因应现场情况实施交通改道安排。驾驶人士咧，请你尽量避免前往香港大球场一带啦。另外喺大埔嘅龙尾滩亦都有暂停活动。所有咧沿丁角路前往新娘潭路嘅车辆系禁止右转入去大埔龙尾滩泳滩嘅公众停车场。受影響的車輛是需要改行大美督路。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車公廟路、田心村是險境。道路安全也會提醒你，無論你是大人還是細路，過馬路的時候都應該要看清楚路面四周情況，記得專心、留心、勿分心。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唔少人习惯朝早饮杯咖啡，不过欧洲人可能觉得呢个习惯越嚟越奢侈。随住通胀率高企，欧洲今年八月嘅咖啡比上年贵近一成七，芬兰同立陶宛嘅加价最多。如果咖啡有加奶，通胀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六十五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0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1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俾次机会我啊！我系 P 牌嚟噶。 依家唔系事必要你讲。但是必要你睇电视， 睇电视节目《P 牌婆婆》研习班啊！各位新手婆婆、公公、爷爷、妈妈，识臭仔就唔等于识臭孙噶噃，不妨听下心理学家点教老。仲有星级婆婆陈海琳嘅妈咪 Connie 分享作为 P 牌婆婆嘅心路历程同心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管理新思维。 嘉宾：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及 MBA 课程协理主任陈凤祥教授。 整个大湾区，如果你做会计师，今日有讲 ESG， 会计师而家最缺嘅人才唔系传统嗰种，而系你识唔识得去帮间公司做埋顾问，帮佢做一个绿色转型。 星期日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解读20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业礼话，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以下5大特征：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扩阔 网络文化通识。 好啦，欢迎又翻翻嚟星期日老店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嘅题目啊，讲中华爱情诗大观。咁啊，直播室度有詹咩光，有冯天乐同埋岑日飞。嗱，而家我哋而家电话热线可以开放噶啦，欢迎听众打电话去18723111。如果你对爱情诗啊，中华爱情诗有你哋嘅见解咧，欢迎去可以打呢个电话，亦都可以登上我哋嘅 Facebook 香港电台嘅广东广西之友。我翻嚟啊！我哋要讲一首咧，就系而家就快过年，每年元宵啊都要个个都要吟嘅，只欧阳修嗰首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画，月上柳梢头，人若黄昏后。啊，依首诗系应该系爱情诗啊，因为话后屘讲到个不见去年人啊，泪湿青衫袖啊，喊啊！啊，旧年就见到，今年见唔见啊？今年元夜时咧就月与灯依旧啊，但系问题就不见去年人啊嘛。 系啊，元宵啊，讲呢首作品最好啦。啊， 元宵，年年元宵都会个个都引述噶啦。呢个欧阳修嘅呢个爱情诗， 佢好啊，用咗一种金色对比啊嘛。 系啊， 啊，金不如色啦咁。咁明白浅意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喂，呢首作品唔系啊欧公嘅作品嚟噶嘛？欧公呢啲咁即系成敬庄重嘅君子，点会写呢啲小儿女嘅词？ 而你诗情咪用人嘅有噶、啊， 人都有。咁啊，其实阿欧阳修其实都有嘛，《庭院深深深几许》啊，嗰啲都系其实真系又系写爱情。 佢有爱情，点 能 够话 谦谦君子就唔讲爱情咧？ 无情未必真豪杰啊嘛。 咁但系咧。欧阳修呢作品呢基本上啊佢写嘅都个对象啊都唔系呢佢自己嗰个伴侣。啊因为嗰个时代北宋嘅文人就系咁㗎啦系咪即系佢虽然谈不上征歌逐色但系你系走言歌籍呢咁从嗰啲歌女啊嗰啲娼妓啊有啲唱酬啊基本上就好多。宋代嘅文人写呢啲作品我觉得呢就只要系苏东坡呢苏轼呢系最勒得住。佢写俾嗰啲歌女嘅作品呢系代佢哋写又好或者呢系描写佢但佢唔系讲到儿女私情。 嗱，讲儿女私情啊，先生，你就不得不提柳永。 柳永 一 定系柳永。 啊，呢、這个凡水影处啊，都有人唱。 呢个系西夏国啊。 呢、這个就完全唔同啊，同欧阳修嗰个 style 唔同噶咯。佢依就就 系讲，所以佢嚟噶嘛。但系个仕途咪唔顺咯。啊，你好似欧公咁庄重，你仕途就会好啲咯。 佢呢个柳永啊，暮年先考中科举啊，佢一直。因为科举就讲经学啊嘛，讲呢、這个讲哲学，其实考啲哲学就考啲文学。 佢原名系叫柳三变嘅，咁但系因为佢成日就系出入呢个歌楼妓馆咧，啲人就觉得佢品行不端咧，咁所以佢依个考试都考好耐，差唔多即系50岁先至考到呢个进士。而最严重咧就系因为佢得罪咗呢个宋仁宗啊，因为佢一首词咧，其中有一句咧就系即系引把。浮名啊，换了浅斟低唱，即系话考唔到唔紧要咯，我都唔系好恨，我宁愿咧就去饮酒唱歌仲快活，系咪？即系同啲女仔，喂呢句嘢就好得罪，所以呢个宋仁宗见到佢明明已经中咗进士嘅，有一次咧就是、然后佢喺旁边有一副试卷就批示啊嘛，就系、是、话即系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咁你要浮名做咩啫？你浅斟低唱咯，咁结果就将佢 因为柳永呢个浮名两个字咧，不但只系触怒啊仁宗，其实系触犯咗北宋啊重文轻武嘅国策嘅。咁你话咁样咧，系咪太过咧放浪形骸咧？咁所以佢喺仕途上高就一路咧捉到佢咧就系、是、改名， 系啦， 改名啦，再去考仁宗，亦都好似系。拜拜咗啦！ 因为有恩科咧，就俾佢。其实仁宗一直都压制佢嘅，咁啊冇办法啦。呢、這个就系佢，因为佢好似仲有另外一首词啫，叫做《鹤冲天》咧，又系 得罪了他的，但是詳細的內容呢我就不記得，總之就得罪了兩次，所以他就注定人中都真的仁慈的，因為如果是另外第二些皇帝可能已經要斬頭了，如果你是明朝啊朱元璋啊那些 宋代就不會殺文人 殺，起碼即係做到這一點，而且他還可以即系， 总之佢系 继 续愿意跟随嗰个游戏规则咧，咁啊宋仁宗咧就网开一面， 系啦系啦，算好噶啦。 但你话柳永讲儿女私情咧，佢嘅儿女私情咧，譬如话佢嗰碟乱花，讲到呢个衣带渐宽 终 不悔， 为 伊 消得人 憔 悴啊！ 人憔悴就俾王国维 人间词话， 人间词位提升到叫做人生嘅第二界境界。第一境界就昨夜西风凋碧树啊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啊嘛。第三境界就叫做系望诶众里寻他千百度啊嘛。蓦然回首就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三个人生境界个第二境界，纯粹系为伊消得人憔悴。讲到咧，其实就转化咗啦。阿人和国维欣赏里边咧，你话孙中山啊投入革命都系叫做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噶系咪？你都系嗰种咁样嘅投入嘅感情，即系话你为爱情系咁，为事业都系咁，都系一种境界嚟嘅。都系依个柳永嘅词嚟嘅。 同埋佢嗰个雨霖铃又系冇得弹啦，系咪？多情自古相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系啦，杨柳岸晓风残月。 呢个又爱情诗， 去经典。哇！呢首真系即系离别嗰种咧，系可以想象到啊，醒咗之后对方啊同自己分离。呢首咧后来我哋如果睇《楚留香》啊，佢就有唱嘅。嗰阵时同呢个李洁洁一齐喺呢个岸堤上吓，坐呢个喺个河堤上边漫步啊嘛，系咪？呢个李洁洁嗰啲头发咧就勾住咗佢嘅阿楚留香嗰个面，然后佢就啊此情此景，你谂起边首词咧？佢嗱楚留香啊即刻念呢一句《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九百年之后嘅古龙咧，深刻咁读懂咗呢个柳永嘅啊呢一种系最大嘅幸福啦，即系呢一种惆怅系甜蜜嘅惆怅。 呢首柳永呢首词咧就系同歌女诀别嘅时候嘅词，而佢嗰个《杨柳岸晓风残月》咧就被誉为啊北宋词压卷之作， 冇错 啊。咁但系咧，佢呢首词引起共鸣咧，唔系爱情，而系我哋一般人，特别系男性啊，浪荡天涯嗰种孤芳自赏， 妓女嘅 啊。妓女啊，唔好讲咗第二啲。咁咧，咁呢首词咧，其实佢唔系爱情噶，其实系一个浪子心声嘅，即系许冠杰嗰啲。但系柳永有另一首词《八星金州》咧，系嘛？佢系对潇潇暮雨洒当空，佢里边有一句咧，就真系写佢嘅爱情嘅，上佳人啊，妆楼容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呢、這個就同阿李商隱頭先個夜雨寄北咧，最尾嗰兩句好相似，就是、穿越咗個時空，投走入到去對方個眼光去睇問題。佢就係想像佢妻子咧喺個莊樓啊，喺佢嗰個閨房嗰度遠遠望落嚟，誤幾回天際識歸舟，天邊遠遠嗰艘帆船一路駛過嚟，佢以為就係丈夫翻嚟嗰艘船，點不知嘅船過咗。过尽千帆皆不是，呢个刘元雨食嘅，咁、所以呢一首咧，嗰、那个爱情成分咧就比较咧嗰、那个杨柳岸啊，那有啲唔同嘅啊。 啊，我哋而家由北宋进入南宋啊，南宋要讲陆游，陆游啲诗词咧过万首嘅，如果研究陆游啊，好多材料嘅，但系一定要讲佢个同唐婉 钗头凤 个爱情啊，嗰个而家阿詹 Sir 一定去过肇庆啊， 肇庆我冇去过，沈园我听得多，因为又有戏剧啊，又有电视剧啊。咁即係一再咧，就呢個都係我中國愛情文學嘅經典嚟嘅。係啊，咁因為佢話咧，東風惡啊嘛，世情薄啊。 我知啊，一個世情薄，一個就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啊。 唔係，但最尾嗰句就最好就，我覺得就最後尾嗰句就叫做錯。搏搏搏，呢個陸遊寫。 山盟雖在， 錯咧，有啲人話應該咧，因為佢側。入声 错错错系咪？ 系啦，有啲人话应该读你哋错住咧， 咁啊都跟住错住套戏都几好。 内心嗰种抑郁之情啊，咁你就错到出嚟啦。有啲人咁讲啫，我唔知佢咪讲少啦。但系咧， 陆游啊，呢段爱情咧系佢年青未曾仕尽之前，据说咧就 是、因为个阿妈认为你太同我老婆太恩爱，影响读书， 爱情美满咧就仕途就不满啦， 仲要冇仔生噶嘛，啊呢、這个又系七七出之条嘅其中一条，可以借名正言顺用啦，你隔三年都冇。咁當然呢個最重要。 佢妻美嘅地方就係唐婉咧，後來就雖然咧另行改嫁，但係咧亦都對阿陸游啊， 念念不忘， 係啊，一往情深，最後咧就鬱鬱而終。 就讀咗佢嗰首詞咯，嗰首差頭。 寫翻一首俾佢嘅， 佢又同一年死嘅，係啦。 寫翻一首俾佢嘅，即係表示咧佢嗰個嗰種嘅決志啊，即係此情不渝啊。咁但係咧就陸游咧。就聽曬阿媽話，因為佢個東風惡咧，個東風咧就係借喻佢個母親。 所以我睇到呢度，我都有啲即係有少少覺得陸游係即係有啲唔抵爭嘅。雖然話嗰陣時以孝為本， 有爭論喎、啊。因為陸游後來咧，佢一生人咧就為個國家嘛，佢又出使呢、這個咩遼夏係咪啊？佢又咧係即係佢寫到咩事宜嗰首咧，為佢挽回 之萬 挽回好多嘅一個名譽啊嘛， 不見九州同啊。 但係陸游咧活到八十歲喎。 所以佢好似个唐婉就伤心过佢咯。 到底边个伤啲咧？ 初初喺历史上记载，连呢个陆游嘅妻子啊，系姓乜都冇有，后屘先证实系叫做唐婉啊。初初就某氏啊，俗而错咗某氏就连姓唐都唔知道。 所以咧后来娶咗个姓孙嘅， 系咪叫唐婉都冇人知道。系啦，到后屘嘅考证先证实佢叫做唐婉。 哦。原来 好惨啊！初初唔知噶，唔知佢只系话某嫁咗娶咗某家人就婆媳不和就天敌嚟嘅，自古到而家都系。 系啦， 唔好讲话嗰时宋词南宋啦。婆媳 呢个就系好大嘅一个家庭伦理嘅课题 喎。系啊， 婆媳 天敌 啊，婆媳不和咧，你作为啊， 咁啊嗰个阿妈梗系觉得你嗰个媳妇抢咗佢仔啊嘛，一定系唔 like 噶。 佢做新抱嘅时候就觉得。嗰、那個阿奶奶咧橫蠻，到自己做奶奶咧，佢又覺得個媳婦咧，個媳婦咧就係無禮。 所以咧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嗰陣時喺呢個陸游寫咗個墓，即係一篇祭文紀念佢第二個太太阿孫氏咧。嗰陣時就講原來李清照咧就好中意呢個孫氏啊，即係十幾歲嘅時候，佢就不如我教你即係文學啊，我教你寫詞啊。佢老婆話唔好啦，才早非女子事也，唔學。呢、這个当系系啦，呢、這个当系呢、這个反而当系美德咁样写入去，咁即系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系咁样佢反而能够平平安安冇事啦，系嘛？佢冇得罪佢家婆啦。 都唔系嘅，即系其实咧，即系话，即系如果你系有学问嘅时候咧，你嗰个自我啊就会提升噶啦嘛。 阿天乐啱好啊，你就提起李清照， 系啊， 唯一另一段好悲人嘅感爱情啊，因为佢李清照同赵明诚嘅爱情，哇！呢、這个就 系 涉入到个时代嘅变迁，由北宋去南宋，两个好夹噶，一个就中意文学，一个中意金石 系 啊，咁啊几有偈倾噶，即系问题非常之恩爱，而因为问题战乱。啊！你好似呢个赵明诚系死于疟疾噶， 但系咧有一点需要注意咧，而家啲新嘅研究成果咧，讲佢嘅夫妻关系唔系想象中咁理想嘅，特别系到咗后期，因为李清照咧佢有一个双性嘅性格。如果我哋唔好将个事睇得太过柔弱，譬如佢有啲词啊，我哋讲九万里风凭正举啊，系咪啊？甚至有啲诗讲嘅，即系所谓至今思项羽啊，不忍过江东啊嘛，即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咧。呢首诗好有可能系讽刺赵明诚，点解呢？因为赵明诚做呢个江陵知府嘅时候，因为有叛将啊，想献城投降啊，呢个赵明诚冇做任何准备咧，就匆忙逃走咧，就攞条绳啊，垂落去嘅城楼下面啊，所以就被撤职查办。呢件事喺建炎系年要录啊，喺建炎三年，即系宋高宗嘅时候发生嘅。而呢个时候李清照系45岁，嗱咁就冇几耐赵明诚系死者。而家李清照个人咧，原来系好好胜嘅，佢好中意玩一种叫打马嘅赌博游戏，而且佢系经常要逼呢个赵明诚同佢和诗，即系我出上句，你要对下句，对唔到你系要罚，嗱或者咧你咧就要呢本书，大家晚晚夫妻就斗背第几页第几行饮茶，佢有啲 有啲詩畫 又要罰， 係啦，譬如漁陽詩畫呢啲咧，有啲你都話叫做趙明成，叫做明成苦之嘅，即係其實佢老公係唔係咁過得快樂嘅，反而係覺得即係佢老婆太過好勝嘅，所以咧佢就寧願就沉迷喺啲金石之殼咧，其實有少少嘅疏遠，甚至有啲研究成果話佢有立妾添，雖然立妾嗰陣時好平常啦。 咁咧就你佢夫婦之間咧和作咧最有名就嗰首《醉花陰》， 呢首真係咪啊？ 因為咧。啊！李清照学你话斋啦，就系、是、李清照佢好胜啊嘛，佢写咗之后咧就要啊赵明诚都写翻首，然后请朋友嚟评下。 系啦系啦， 赵明诚咧睇咗哇，喂老婆呢首好正，我又写啦写，佢写咗五十首，加埋呢五十一首咧就俾个朋友睇，个朋友睇完之后，终于都系拣李清照嗰首。喂，我认为咧赵明诚同佢朋友夹埋嘅。俾五十首词你，首首格律啱嘅，你去判断一首咧，哇，真系唔容易啊！大佬睇完之后咧，你要了解咧都要花啲时间系咪啊？佢一睇完之后，哎、好嘢啊！呢首《薄暮龙运寿永昼 岁 老 烧 金 兽》 最好啊！呢、這个咩帘卷西风啊，最尾一句最为人赞赏，人比黄花瘦。咁啊，因为呢句咧亦都塑造咗李清照啊，喺我哋后世嗰啲文学史或者读书人嘅心目中形象，觉得李清照咧就 系 一个纤弱嘅女子。实际上咧，唔单止佢中意打马，佢仲系酒豪。仲有佢写咗一本书仔叫《赌经》嘅，佢就话自己逢赌必胜啊！李清照咁讲， 因为咁好胜嘅， 我哋净系知道系赌仔先会话自己逢赌必胜。李清照系一个大文豪啊，文学家啊嘛，系嘛？咁但系你所讲咧，仲有一个证据咧，就系有啲人话李清照评北宋词啊， 系个词论啊， 佢嘅词论留低 过晒嘅，个个 留低句子唔多噶。佢就係話阿蘇東坡呢啲咧，只不過係長句鬥不緝之詩也。 啊、 你嗰啲係寫得唔整齊嘅詩，詩咧就係句句一樣嘅字數。咁樣我你睇到咧，所以咧後世好多人對李清照咧係又愛又恨，因為佢嘅作品確實係好動人啊嘛。 星星 星星慢啦，沉沉觅觅，冷冷清清。 呢個係佢晚年嘅咧，即係悲鬱嘅心態。 同埋佢到悼念亡夫。好多靓，好多好感人嘅词，武陵昌里面讲嘅咩咩，物是人非事， 事事忧， 事事忧啊，玉女 先 流，玉女先流啊，呢啲都好感人噶。 系啊，咩只恐相欺，暂孟州，再不尽许多愁。 呢个又系武陵昌 一剪梅，红藕香残 玉 簾 秋，轻启罗裳，独上兰舟。 佢最尾嗰兩句咧， 嗰、那個才下眉頭，腳上心頭，嗰個一種相思，兩 次係啊，係啊， 其實有一次可以講下陸，有好多嘢， 太多嘢要講啦。 陸遊李清照都值得講， 要開專題再講。 頭先你提到啊，嗰、那個即係辛棄疾啊， 辛棄疾 嗰首作品啊，咁啊，辛棄疾本人咧。又是好值得讲， 系啊，辛弃疾嘅词，好啦，我哋又要休息一阵，继续咧就话翻翻嚟咧就或者听听众嘅电话啦，由呢个系电话号码1872311，咁啊，而家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咧，听完新闻之后再讲，同大家讲中华嘅爱情诗大观，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区人大换届选举提名期星期三结束，现届港区人大陈志思话，已经担任港区代表15年，是时候俾其他有兴趣的人参与人大工作。陈志思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话，过去15年人大工作意义重大，令他更加认识国家，尤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国家之间的互动，15年的时间好 足够，希望更多人有机会透过人大的平台认识国家立法程序，同埋点样能够更好代表香港在国家的层次发声。另外，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终审法院听日将会就律政司申请上诉许可颁书面判词。陈智思表示，不清楚会不会需要人大释法，需要等待法庭程序完成。港铁的新款列车 Q-Train 今朝8:58在彩虹站首次开出，大批铁路迷一早去到等待，期间不时欢呼喝彩，举起手机拍摄。当列车驶到彩虹站的时候，铁路迷涌向闸门和倒数。在第一排等待的铁路迷说，清晨6:30已经到场，对有新型号的列车投入服务感到兴奋，但是同时对旧列车退役觉得伤感。他说新车和旧车相比，车厢座位都较阔落。另一个铁路迷亦都对能够成为首班体验新车的乘客感到兴奋，认为新车照明较光亮，座位更加舒适。一个同嫲嫲一起坐首班新列车的铁路迷表示，新车采用 LED 灯，较旧列车环保，扶手和座位数目亦都较多，期望减少列车挤迫的情况。新疆过去一日新增近1000宗本土新冠个案，乌鲁木齐市政府话，由听日开始，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逐步恢复铁路、民航同埋公车、计程车等的城市公共交通。另外，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新依法严厉打击造谣传谣、煽动滋事、暴力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等违法犯罪行为。会议话，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已经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同时疫情风险尚未彻底清除。传播链条仍然未完全阻断，稍有松懈就会反弹。乌鲁木齐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策略、总方针，不动摇、不走样，巩固扩大防控成果，奋力夺取疫情防控歼灭战最终胜利。南韩新增47,0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2,693万多宗确诊。单日新增病例较之前一日减少5,760宗，新增39宗死亡病例，较之前一日减少13宗，累计超过30,000人不治。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清劲的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本周后期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喺公主道去旺角方向近维里苑对开有意外嘅，影响巨大，一大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红隧嘅收费广场，咁就系公主道去旺角方向近维里苑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红隧收费广场，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阻路，影响到现时咧清水湾道落平石系车多，龙尾排到彩云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影响到现时咧清水湾道落平石系车多，龙尾排到彩云村。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仙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少少。跟住提返另一个封路安排，为了配合今日在大埔举行的龙尾沙滩节，直到下午的6:00，所有沿丁角路前往新娘潭路的车辆是禁止右转入去大埔龙尾泳滩的公众停车场，受影响的车辆是需要改道行驶的。那就是为了配合大埔龙尾沙滩节，直到下午6:00， 所有沿丁角路前往新良潭路的车辆是禁止右转入去大埔龙尾泳滩的公众停车场。咁另外咧，九巴系提供特别巴士服务，75号 R 啦，来往大埔墟站同埋龙尾泳滩，乘客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不是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个 CCTV 坏咗，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是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日老店广东广西嘅最后一次啦，咁啊，我哋同大家讲嘅题目系中华的爱情师大官。直播室度有詹益光、有冯天乐同埋岑日飞。咁而家我哋由宋朝进入啊，金朝只系讲一样，又只系一个人，就袁浩文。因为佢嗰首《摸鱼儿》啊，依个讲依个系晏优词啊，因为金融嘅问题。 李莫愁啊， 李莫愁讲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而家系人都识。如果不是金融的話少少提呢，就可能好多人會留意。 這 首袁浩文啊，其實就是個故仔的悲意，剛才都阿詹 Sir 都提過了，就講啲雁是比翼而飛的嘛，一隻被個獵人射中，另一隻就即刻殉情啊。咁但係袁浩文寫這首詩呢，不過不知喎，有樣嘢好多人都留話嚟做話想潮啊，佢嗰時係16歲喎，16歲已經有依咁樣嘅即係。 有呢種情懷，好成熟啊！ 好成熟喎，好成熟嘅， 好老成啊！少年老成呢種感情， 係嘛？佢就得咪買咗嗰兩隻雁，攞嚟做整個墳墓俾佢兩個， 撞咗佢係嘛？ 即係啲黛玉撞花嘅情懷。 係啊係啊， 即 係 呢個 呢個可能同佢咧係出身咧，即係貴胄之家咧，即係好早，因為其實嗰個文學教育啊，同埋古代嘅經學教育啊，嗰啲全部係混埋一齊嘅嘛。所以佢應該係好早咧已經接受咗啲教育，所以個人咧提好早成熟。咁呢個喺古代因為生命咁短咧，貴胄之家咧，佢要即係唔係淨係繼後香燈啊嘛，所以佢早熟啲啦。 咁啊，袁浩文之外咧，你嘅聽眾啊，有位聽眾有點到想我哋講呢個邊個，都可以一講嘅。就讲呢个六世嘅达赖仓央嘉措， 嗯， 阿天乐你知道佢嘅历史咧？ 但系佢有呢啲情诗，我真系唔知道。 佢唔系 佢喺佢呢個六世達賴都好易記嘅，因為佢問題係個康熙22年出生。 哦、 康熙44年死， 哦、 好廿二成 double 咪四啊死都好记啊，所以你见到佢生命系好短促嘅，即系不过廿二岁就死啦，廿二卅四，但系佢咧问题就话佢之所以系乜，佢系民间嘅诗人，但系而家冇证据噶，因为问题嗰啲藏传佛教唔承认嘅，因为佢系六世达赖啊嘛，但系其实你睇翻佢咧，传闻佢咧佢就系唔想做达赖嘅。五世达赖指定佢，依个就系转世灵童，咁咪做咗六世咯。但系佢咪入咗住布达拉宫，其实佢仍然要同佢以前青梅竹马嘅 小情人啊， 情人，咁咪后来俾人发觉啊，捉到啊嘛，喺雪地度揾到啲脚印，一路追查都追到嗰度啊嘛， 个 情人都咪出嚟，所以依个。中央家族啊，阿詹 Sir 有冇依个？ 我唔认识佢，不过我听你 我读佢一首诗，咁你哋讲下如何？ 好 啊！我读一次啊，就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克服，只为守候你的到来。那一日，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诵经中的真言。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心贪，只为寻你一嗲丝气息。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捉我你的指尖。那一年，我砍长头在山路，不为紧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我不为修来身，只为途中与你相见。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身，只为有你平安喜乐。你说是不是爱情诗？ 绝对啦！ 但系好多人话嗰、那个人咧，唔系佢嘅亨利，系佛陀。 可以，即系你要兜咧，即系你要帮佢补底咧，就唔好话佛陀啦，系咪啊？你耶稣基督你都可以讲。咁但系如果你就个内容咧，呢首明显就系爱情诗啦。你对佛陀啊，点样只为捉摸佢指尖啊？你捉摸佢指尖做乜咧？ 系冇错。 你对嗰个爱人啊、情人啊，你先至会想佢咧手牵手与子偕老噶嘛？所以。我但系咧，佢哋碍于嗰个门面啊， 门面系啊， 因为呢个转世灵童唔单止系嗰个藏传佛教啊，要佢做啊嘛，就是、最主要清宫规定噶嘛，呢、這个灵童转世啊，系由因为西藏嘅政教咧，都系由清廷咧作为一个保护人。所以佢呢个背后有好强嘅政治嘅需要，唔同佢兜点得啫。是吗呢、首作品就呢、这个翻译嘅人亦都好细心啦、因为佢原文应该就是一个文言嘅一首诗歌啊。咁但係呢佢翻译得嚟呢就好似首现代诗咁。好凄美。 现代诗啦。讲徐志摩应该是情场高手啦。你又徐志摩同陆小曼啊就话有首呢就徐志摩写得非常之好嘅。写俾一个日本嘅女仔见过一次。佢真系情场高手，我读俾大家听啊，就话问题叫桑拉拉， 系啊， 就话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桑拉拉， 桑若拉拉， 呢个就问题就话见过一个日本女仔一次。 你 已經留低依、這個、 徐志摩就絕對唔即係佢係好追求愛情嘅一個浪子，但係佢唔係愛情高手。佢最後就係俾陸小曼咧就捆綁咗，但係同阿陸小曼之前啊，又阿林徽因啊，仲有一個 佢追唔到林徽因， 仲有邊個啊？仲有一個嘅，好多個嘅其實 嗰個 即係佢啲感情啊，即係浪澤啊，處度度都開花嘅。但係結果咧，佢就係死於呢一種嘅愛情嘅捆鎖裏邊。 撞機就冇辦法啦， 唔單止係撞，因為撞機嘅，因為成日佢好多時候佢成個事業啊，佢都係因為咁，所以梁啟超先難。係 啊，啱。 啊，你作為一個男子漢咁有才華嘅人，咁家底又咁好，大可以咧喺。学养上高，学问上高 嘅发展，用情不专啊嘛，就系话佢系， 就系佢用情不专嗰度最唔好。 我哋上次饮个茶讲过啦， 就另一個都是寫新詩、寫情詩的，這個叫做《大望書》， 他 跟香港很有關係的， 是 他編星島日報那時的副行、啊、成日在香港很多年，《大望書》是不是值得說呢？ 《大望書》其實很慘、啊、他因為他的面有很多粒粒嘛，即是帶麻子，所以他就有些自卑的心理，而且他又追不到那個嗰、那個姓施個施澤全嗰個妹啊嘛， 係 啊嗰、那個咩施光年啊， 係 係咪？因為佢以施光年就叫洗開，佢又要以死相逼，即係你唔接受我定婚，我就死俾你睇。咁原來施光年就點佢啊？你要出國留學先啦，你讀完書，我哋有穩定嘅收入，我先可以。其實佢出國讀書嗰陣時，佢已經施光年即刻就同另外一個人拍拖啊嘛。然後佢翻嚟一巴就冚咗落呢個施光年嗰度，即係佢寫嗰首《宇航》噶嘛，《丁香花姑娘》嗰個咪就係啊施。光年 系啦，啊，一个丁香一样地， 系啦， 结着愁怨的姑娘， 系啦， 呢个就佢个苦恋嘅对象， 系啦， 所以你讲苦恋咧，有人要照讲喎，呢个就卞之琳， 系， 卞之琳就追呢个张充和啊，即系话我哋系揾次啊喺广东广西要讲一次，我就要讲一次睇翻边个讲，即系讲呢个合肥四姐妹，个个都讲宋家三姊妹。就冇人講十肥四姊四姊妹，合肥四姊妹大姐就張元和嘛，二個就第個張允和嘛，然後就同阿沈從文一齊 講 張兆和嘛，然後呢個就同卞之琳苦戀，卞之琳苦戀嘅呢個係張聰和， 嗯， 佢係軍曲將，後來嫁咗俾個美國漢學家叫做傅漢斯， 係 呢個就張聰和，啊，我嘅鄰居啊。啊，知唔知個？我喺北角個鄰居，兩個鄰居啊，即係樓上樓下，叫佢樓上嘅，係以前香港大學翻譯系嘅教授，呢個張萬儀教授啊，佢就係卞之琳嘅專家。 哦， 佢係亦做咗呢個卞之琳嘅年譜啊， 哇， 好詳細啊，裏邊就好詳細細節講卞之琳同呢個張聰和嘅關係。 嗯， 所以卞之琳嗰首詩啊，情詩叫《斷章》啊，有冇聽過？好正嘅，叫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哦，系啊，呢个好有名。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系 哇，依个成个画面，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系， 好有 诗意。个境界 就系成个好，成个画面同埋个想象连埋一齐，上两句同下两句。 系呢个就好有名嘅呢个名句嚟嘅， 系嘛？ 呢个名句。咁啊，现代诗里边应该都我哋可以揾到好多。 余光中咯， 系余杭啊。 余光中啊，等你在雨中咯，等你在雨中，在造红的雨中啊，蝉声沉落。蛙声 升 起，一池的红莲如红颜在雨中。依句后尾嗰句善景，余光中依句新诗，你来不来都一样。啊，依个系景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嗱，依个就当你堕入爱情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依个感觉啊。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依啲现代诗同古诗唔同噶。呢啲現代詩又好難記嘅，古詩就有押韻，好容易記。 阿鄭愁予嗰首即係錯誤都好嘅，即係你永恆剎那剎那係嘛？永恆，你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個歸人，是個 過 客。哇！呢首一流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嗰、那個 你見到達達馬蹄聲，以為個 呢啲又有節奏感，又有音樂味， 過客嚟嘅。 余光中嘅詩仲有一個好大特點咧，就係佢係成功嘅愛情詩，因為佢嘅詩係寫俾佢嘅後來嘅妻子啊嘛。啊，其他嘅詩人寫都係嗰啲即係無名無份嘅，甚至乎咧就係單相思嘅戀人。 啊， 所以凄美嘅多。佢呢個咧就是、余光中就唔係充滿住咧一種。幸福感啊，咁啊两者有啲唔同啊，将来真系有可能讲下现代诗里边咧嗰啲爱情诗， 有首就个个都识讲噶，一啲都识背嘅，就叫做咩？就刘半龙嘅《教我如何想他》， 我未编咗歌嘅， 系啊，编咗歌赵元任啊嘛，元任编咗做歌，个个都识唱《教我如何不想他》啊嘛，月光 天上飘着些微云， 海洋暖着月光，这般物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他。嗱，依首诗有个特色嘅，如果啲人讲咧就话，由依个刘半龙创作咗一个字，个个呢样就系嗰个女仔女字边个他， 哦， 以前书啊，即系英文嘅书啊，以前中文冇噶嘛， 系系系， 中文只有个企人边个他啫嘛，边个女字边个他啫，呢个教我如何不想他，唔好似系女仔，呢个系刘冠龙嘅诗搞出嚟嘅。 喂，咁有个女字边个李系啊，系咪又系嗰个时候边个人？ 都系嗰时五四运动嘅时候出嚟呢啲嘢。 系系， 但系有个字咧，而家唔用啊，五四时候开始出嘅，而家冇啊，就叫做咩？叫做底。 啊，底即系的啦， 即系的啊！而家嗰阵 的 啦， 要打 底，底底就 possessive 啊嘛 ，his 啊嘛，嗰啲嗰啲啊底啊嘛，his book 呢个 他底书 呢个民国时代呢啲嘅词汇啦，系嘛，咁就变化好大啦，同而家即系虽然大家都系白话文吓，即 系 民初白话文同而家白话文真系又有好大好大嘅不同。 所以新詩咧，阿天樂啊，你其實都可以發展下寫下新詩喎。你啊中意舊詩係嘛？ 係係冇錯。 你咪最近著咗兩首嘅？ 係都作咗一段時間，因為嗰陣時因為登咗喺呢個青年學藝園地嗰度，咁啊所以 讀嚟聽下啦。 呢兩位聽下，呢兩位就係兩位老師，應該就好有心得啲文學，所以就請你哋指教下嗰、那個。 不敢不敢啊！ 即係我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嘅空間啊？係嘛咁啊？一首就是七绝啦，即是这个失眠啊，落木萧萧掩月倾，夜寒寂寞梦难成，孤帆去就伤文家，十叶徘徊到薄明，因为你好应景啊，而家天寒地冻啊嘛，我整翻首夜寒俾大家分析下，咁啊。唔知道你两位 前两首啊， 七绝 啊，前两首就写景啦。 落木萧萧就嚟自杜甫嗰个《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由嗰度攞到灵感。 冇错冇错。 咁啊，你第三四句咧就系叙事并抒怀。 系啦，系冇错冇错。 咁呢个伤文家咧个典故系出自边度啊？ 其实真系崔莺莺。即系个字伤文啊嘛，即系你睇《回真记》咧，佢就有。 唔系个个识睇喎。 系啊，咁 所以呢度就係《西厢记》嘅典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冇睇《西厢记》或者睇完之后都唔记得。 记得咁啊，唔知噶啦。 自相吻。 系啦，系啦。 咁原来呢个咧对尾嗰两句就系话咧呢位主人公啊，即系天乐啦。啊，嗰个意中人咧就别有所属，所以佢咧做咩啊？最尾嗰句啦，佢执树叶啊。 所以我话瞓唔到觉，执树叶等天光。 因为执树叶都有典故噶嘛，系嘛？古人咧红叶流水啊，提诗。就全程啊嘛，咁如果佢执啲树叶，喂，你系咪执啲树叶嚟提诗啊？如果系咁，你唔好，你写两首唔够，空地都系树叶， 另外 一块树叶写一首。 另外一首就系写中秋节啦，即系五律啊嘛，嗰首中秋就系嗰首系讲俾人放飞机噶嘛，即系呢个佳节 约唔到人， 系啦，佳节黄昏约。花灯影月圆啊！呢首就系写月亮啦。我上一首就演月倾，就系得个半天残月。呢首咧就系都系以月亮喜庆咧，但系佢系以圆月啊，即系中秋就月圆啊嘛。然后就金风就扶细柳，银烛照华筵。金风啊，即系秋风啦吓。咁啊，然后咧就系呢个，然后就系呢个彩蝶群卿舞，诗人独苦烟。 即系我哋自己噶咯。 系啦，诗人即系我啦，我写诗呢个人。 即系对比啦， 彩蝶即系有好多嗰啲莺莺燕燕咧，系啦，飞嚟飞去咁，但系嗰个唔系。 彩蝶与诗人对比。 系啦，呢个就唔系我所希望嘅，系嘛？咁原来即系红颜偏未至， 你约嗰个人啦。 碧水逝良缘啊！因为红嘅对绿啊嘛，我想有个对，虽然最后一联就唔使对象，不过我觉得红对绿就好似靓啲，好似金对银咁样，咁我就等你两位前辈又评点一下。 买嗰啲希望嗰啲女听众听到啊，呢个诗人好寂寞噶， 喂，诗人一定寂寞嘅，诗人因为佢感触多啊嘛，你感触多咧，人哋未必得闲咧，或者未必明白啊你嗰个中曲咧，咁啊，所以咧就搞到诗人就一定寂寞啦。 不过天乐你放心啊，爱情就讲缘分嘅，缘分到就冇可以抗拒噶啦，只不过又问题个缘分到唔到啫，即系种子成熟。情嘅种子成熟咧，你自然啲就水到渠成。 岑公就系以过来人嘅经验去讲啊，咁你直灵教益啦，真系。 系直灵教益。 唔需要即系呢个太过勉强嘅，呢啲嘢就系顺其自然。 写下诗，大家 天作之合。 系啊，头先你提到咧，阿刘半农嗰个教我如何不想他咧，令我谂起啊，以前听一首歌 就即系成日一学完呢、這个教我如何不想他，就学呢首《红豆词》，就女生唱嘅。 系 啊，你有冇听过《红豆词》啊？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 哇！呢、這個、 首呢首词咧，原来就系《红楼梦》里边啊，用阿贾宝玉嗰、那个嗰、那个角色咧嚟唱出嚟。呢首词好得意，句句都有个不字嘅。 系 滴不尽，看不看不完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悲观的。咁呢个呢就可以话就是我哋古代爱情诗呢，即係差唔多就係一个样板，即係古代嘅爱情诗就係乜嘢都係负面嘅。要去上诉到汉艺同埋呢个诗经先至有正面嘅爱情去写。 好啦，我哋就时间呢差唔多啦，讲下听晚嘅节目。听晚节目呢就係、是马鼎盛同埋马恩赐请嚟一位重量嘅嘉宾，叫做田北辰。 哇！阿田大少， 田大少， 讲咩题目咧？ 讲个题目叫做《地方政府的管治与服务》。啊，啱我讲。咁啊，最后我哋播首歌啦，就系、是、呢个系又系啊 Mira 嗰个疆土啊，呢个大红大紫啊。那个歌就叫做蒙着嘴说爱你啊，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恨高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甚至功夫，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